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伯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们在四九城里听相声，为大家奉送两周的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演出实况录音。历时一个月的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已经落幕了。这一次的相声节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参与其中。通过这样的相声节，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相声的规模，越来越多的人把看相声作为了周末的娱乐活动，解压轻松的快乐氛围让百姓们喜欢。那可以说这一次的青年相声节呢，也精选了北京的十个团队作为演出单位，他们各自都拿出了一些拿手的好作品、新作品奉献给咱北京的老百姓。各个团队呢，也分布在北京的东城、西城、海淀、丰台、朝阳、昌平等，南有崇文周末相声俱乐部，北有回龙观茶前月下，东有东四环嘻哈剧场，西有丰台相声乐院，到了中间还有咱北京老百姓最熟悉的交道口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不管怎么样，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一个月的演出，观众朋友们看到了相声的新势力，看到了相声后继有人，让我们也非常的欣喜。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其中的几场为大家奉献现场实况录音，请您欣赏。 热烈掌声有请高小潘、尤宪超、韩硕为您带来传统相声师傅经，咱们掌声有请三位。 可能有的朋友对我们哥俩不是很了解 啊，不认识， 做个自我介绍， 了解一下。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是他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我 著名女排运动员郎平的弟弟。 谁呀？ 狼狗。 出点狼狗像话吗？ 不是，你叫 尤宪超。 尤宪超，随着嘻哈包袱是越来越火， 对， 很多人能认出我们哥俩来。 是， 走马路上有人认出来啊， 能看出来。 就那天走马上就人认出我来了。 是啊。 哟，这不是 啊？ 这 谁？ 那个？ 哎， 那孙子吗？ 哎，你这骂上了， 也有偶尔， 哎， 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出来。 哟， 啊， 高小潘，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你妈要再不认识你就完了，知道吗？ 就经常有人认出我来， 哎，知名度有所提高。 那是，其实啊，我跟小超合作了也很久了， 搭档。 但是我没怎么去过他们家， 那是很少去。 你们家住哪儿来着？ 我们家 啊， 住在朝阳区。 呵， 不是你探过吗？ 太巧了，我也住朝阳区啊。 我怎么没见过您？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 啊，地儿太大。 你住朝阳区哪儿啊？ 朝阳北路。 呵，太巧了，我也住朝阳北路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 哦， 朝阳北路你住哪儿啊？ 我住四号楼。 呵，太巧了，我也住四号楼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 啊，楼层太多了。 你们家住几层来着？ 我们家住九层啊。 太巧了，我们家也住九层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你住几零几呀？ 九零一。 太巧了，我也住九零一。 这都住一块儿去了啊。 不是，我怎么没 不是、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你住里屋还是外屋啊？ 你问得我很茫然。 啊， 我住里屋啊。 太巧了 啊！ 我也住里屋啊， 住一块儿去了啊。不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 那也应该见过呀，这个都住一块儿了。 你在哪儿睡呀？ 我在床上睡呀。 太巧了，我也在床上睡呀。 这有点太血腥了，这个。 啊？ 不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你铺什么盖什么睡呀？ 我铺一个绿色的底，红色的棉被。 太巧了，我也铺一绿色的底，盖一红色棉被， 这就一被窝去了。 哎，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哎，你跟谁睡呀？ 我跟我媳妇儿睡呀。 太巧了。我也跟你媳妇 儿。出去！我一屁股坐。别说， 哼， 这招还挺管用。 啊， 高老师， 嗯， 光顾着跟我聊，也忘了跟您聊。 是。 您现在住在哪儿？ 我 啊， 我住庙里。 哎。不是，那庙里能住人吗？那个，您说一准地方。 你猜？ 嗯， 你猜对，我打死你。 嚯！那不猜了。不是，您到底住哪？ 朝阳区。 呵，太巧了，我也住朝阳区啊。 哦，你也住朝阳区 啊？ 住那儿住那儿呗。 哎，好，不抬杠。不是，你也得跟我抬杠。你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怎么 套路出牌？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得拜街坊。 哦， 哎，您住哪个小区啊？ 我住晨光家园。 呵，太巧了，我也住晨光家园。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得拜街坊吗？ 哦， 您住几号楼啊？ 我住二号楼。 呵，太巧了，我也住二号楼。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吧，咱俩不得拜街坊吗？ 哦？ 哎，您住几层啊？ 我住地下十八层。 哎，呵，太巧了，我也住地下十八层。 挺好。 不是，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啊，我投胎早，您投胎晚，咱俩不得拜街坊。不是您住几门啊？ 我住负1801啊。 哈，太巧了，我也住负1801啊。 我都没见过你呀、啊！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都摆街坊吗？您睡里屋睡外屋啊？ 里屋。 呵，太巧了，我也睡里屋。 我都没见过你呀、啊！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都摆街坊？ 哦， 哎，您枕着什么盖什么睡呀、啊？ 我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 那好体格你。 呵，太巧了，我也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呀、啊。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年初里早，我回来晚，咱俩不都拜街坊吗？ 哦， 你陪谁睡呀？ 我跟你嫂子睡呀。 太巧了，我也陪我嫂子。这占便宜了你。 谁占便宜了？ 讨厌你。 谁讨厌了？ 有毛病吗你？ 这喜欢跟您聊天吗？ 那也没这么聊， 套套近乎。 没这么套的。 不是，就是跟您说。其实我很喜欢你们这块演出的氛围， 多好啊！ 你看刚才 啊， 在后台有一个演员问我了， 问你什么？ 就李林呢？ 啊， 问我了。 我们演员， 小潘，嗯，咱后台有一同性恋， 这可别逗啊！ 我说谁呀？ 问问， 你亲我一口，我告诉你， 这同性恋找着了。 别逗我啊！别逗我、啊！这演员各有各的方式， 各有各长处。 但是知道你为什么不行吗？跟这些演员比， 我今年就犯小人。我跟你说， 错了。 怎么的？ 你们家是不是28辈死了一个？ 您这辈儿我特难倒，您知道吗？ 就说你这个三亲六故、远方亲戚，是不是有人最近死了？ 我父亲刚去世。 嘘，别逗。看。看见你爸爸了吗？看。 行为公正，方法科学测量，准确服务及时。 我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啊。 看上面。 啊。 日当，日当，啊，灯灭了。 我爸闹的， 你爸爸在那儿呢。 哎，嘘，别招手，容易上身。 小超，你看你印堂发黑，你要倒霉，你火不了了你，啊，你火不了了你。 不是怎么了？我 你呀， 啊， 你爸爸跟着你了， 啊， 跟着你了，知道吗？ 跟我干嘛呀？ 你好啊你火了你最近。啊，知道想怎么办吗？ 怎么办？ 破解一下。 怎么破？ 我给你出一招。 什么招？ 最近有一个法师一直跟我不错。 不是，您给我算算。 我给你算一下啊。 我怎么弄？ 怎么了？手抽筋儿。 你死不死呀你？ 你180岁有一劫。 我知足了。我真的，我活到那个岁数，我就知足了啊！ 不是，我算错了 啊， 算错了。 哎呀， 你10岁有一劫， 那就过去了。 你30岁， 还没到呢。 反正你就有一劫呀。 那怎么办呀？ 破解一下。 怎么破？ 请法师给你破解一下。 这法师这年头往哪儿找去？ 我认识啊。 啊，你还认识？ 给你爸爸超度一下。知道你爸为什么不走吗？ 为什么呀？ 没有签证。 这签哪儿去呢？ 知道为什么没有签证吗？ 为什么呀？ 金融危机闹的，你爸爸没钱了。 那我烧点不完了？ 得超度一下。 超度一下。 等会儿，我去把我们那个法师请上来。 哎， 我给你拿法器啊。 行， 别动啊。 行。 哼， 也不知道今儿脑袋让门挤了还是怎么样的，这不大老现实的。小潘这人确实对我好，就说小时候吧，那会儿穷苦，我是他弟弟。天天骑着自行车驮着我，我块儿大，我不会骑，我哥还得驮着我，他还得逗我，骑一半不好好骑，把手伸起来了，小超你看我手没了，我说哥你别逗我，我知道很心酸，好好骑，骑一半高攀又把腿收起来了，小超你看我腿没了，我说哥别闹，好好骑， 正说着话呢，咣撞树上了，给我疼的呀！就这个，我哥还安慰我呢，小超，你看我牙没了。小超，我牙没了。哇， 法器！ 你从爱乐乐团偷的吧？这都是。 别乱动， 这动就怎么了？ 死全家！ 哥，你敢舍得把这拿上来，你也不容易，你知道吗？ 别乱动啊！哎，等会儿我去请法师去啊。 要不然这真的假的？下课了。哼，我说我们那个学校看门大爷怎么是孤寡呢？你真以为自己是红孩儿啊？ 阿弥陀佛， 哎呦，活的呀，这是 咱们的法师硕果，就是他超度啊。 对， 就是度他呀。 不，我还活着呢，大师。不是大，哎呦，大师长这么别扭真不容易。 我诅咒你啊！ 画圈，他画圈诅咒你， 诅咒你。 你们这大师也挺非主流的嘛。 嘘，你谁超度？ 哦，他超度 家父。哦，你父亲？ 我爸爸。 哦，超度是吧？ 对， 行， 您受累。 这些东西你动了吗？ 我嗯，可说呢， 动没动？ 我动了。 你死定了啊！你动哪个了？ 我动这个。 你妈要倒霉 啊？ 还动哪个了？ 我动 全家死了。你姓什么？ 尤。 死定了。 我姓尤也死定了。 死定了，你活不了了。 你们这大师哪找的？ 很灵的。啊，你活不了 很灵的。 你活不了了。 大师超度。 我 超度一下，弥补一下。 嗯嗯， 您该怎么超度怎么超度。多少费用下台全给您。 没问题。 是啊，没问题。 好 超，没问题。哎，我给你商量一下啊。 别说， 看见这个醒目了吗？ 看见了， 就是你爸爸的棺材。 我看见了吗？ 哎呦，别颠了，让我爸安息吧。就 一会儿一看我们念经念到高潮的时候 啊， 别忘了叫唤。 我怎么叫唤？ 叫爸爸，明白了吗？哭出来， 很野性， 由内而外的哭出来， 就哭出来喊，就我爸爸就感动就走了，是吧 ？Do you understand？ 哎呀 ，Yeah， 徒弟， 哎， 拿起法器。 那你们也死定了吧？ 法器只有我们能拿。 嗯，你也是孤寡。 你甭管，你别动就行。 行 啊，虔诚一点。 去 啊，要不然你爸爸走不了，可不赖我。 哎，行了，走 啊。 嗯，虔诚。 先念四句引词。道场成就，镇即将成。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中举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世人不行半分好。为人不把嘻哈看，枉在人间内走一遭。远看山有色，心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清清的湖水荷叶飘，公蛤蟆搂住了母蛤蟆的腰。一个姑娘来挑水，小伙搂住了姑娘的腰。姑娘说：“ 你干哈？” 小伙说：“蛤蟆干哈，我干哈。” 太好了， 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哪儿啊哪儿啊，表别捣乱。 不是我们这动物世界老这么说。 别捣乱。 哎呀哎呀哎呀， 注意上运徒弟。 哦， 好，上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呀，祝你生日快乐。 大师，人家最起码唱的也是梵文的。我爸爸死了。 梵文。 哦， 梵文。梵文。 哦，梵文的称呼。 梵文，梵文。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您年年有今日。我爸爸死了。 梵文，梵文，你听得懂吗？ 你说呀。 接地接地波，接地波罗僧，接地，你听懂吗？ 你听我 说这个， 你听我这个，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那你会吗？ 你管这个呢？你是说相声的，我是念经的。 你 怎么回事？我不管了啊！你把我们 别 倒， 别 啊！ 您 说这马上就要超度了，老捣乱，再说话。 你念， 别捣乱了啊！ 你念。 来，徒弟，唱起来，第一天来到了鬼呀嘛鬼门关呐、鬼呀嘛鬼门关啊，死去的这么亡魂儿，两眼就泪不干呐、 两眼就泪不干呐、 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了恶呀嘛恶狗村哎哎， 恶呀嘛恶狗村哎。 许多的这么恶狗儿，活活就吓死人哎， 活活就吓死人哎。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往哪儿挖呀？ 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三天来到了望呀嘛望乡台哎哎， 望呀嘛望乡台。 死去的亡魂儿又呀回不来耶， 回呀回不来耶。 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左飞飞右飞飞，飞呀嘛嘛，飞呀嘛嘛，飞呀嘛嘛，飞呀嘛。 你们佛学院也搞断臂山吗？ 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四天来到了天呀嘛天呀台，天呀呀海呀咪呀咪呀咪。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你我一心看你念头朝清，朝清武大郎指您来赴欢会。 武大郎啊，不是。 朝清西门庆指您来。 也不对呀、不是西门庆。 他爸爸叫尤宪超。 你有病啊！ 朝清尤宪超指您来。 我跟我爸叫一名。 你有药啊？ 你有病啊？ 你能治啊？ 你有病啊？ 你复读机你 让我动手 啊， 让我动手。 动什么手啊？这念着经呢。你 我爸的姓尤。 别打架啊、善哉善哉。 我错了。 你爸姓什么？ 姓尤 啊。刘太郎指令来赴法会。 桃太郎呢？ 啊，桃太郎指令。 张太郎呢？ 机器猫指令来赴法会。 他哆啦 A 梦像话吗？ 到底叫什么？ 叫尤老先生就完 了。尤老先生指令来赴法会为冤，双手拨开生死路，我翻身跳着鬼门关。紫夜金宵来受我这干了法师法道无边比例多难难无秘密。紫夜金宵来受法师。 准备叫爸爸了， 姑娘， 哭，叫， 爸爸。 办了。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咱们接着四九城里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的实况演出录音。 接下来两位大家是熟悉的贾玲、白凯南，给您表演以后的以后，有请二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唱上了， 北大就是我故乡。 他是这儿的， 我在这里出生、这里成长、这里的姑娘 怎么样 都和我一样漂亮。 看出来了， 这里的小伙子 怎么样 都是我的对象 啊。不是不是，你说清楚了。 不是最近不是凤姐流行征婚吗？ 那也不能说都是啊。 是那个都是我的兄长。 吓我一跳。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你不知道吗？ 啊， 跟咱们北大的学子，咱们朋友们好好聊聊，咱们中国现在牛了。 哦 啊，北大现在也牛了。 那我觉得以后的以后会更牛。 对呀、 那咱们就在这儿说说以后的以后，中国咱北大怎么牛。 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我们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我们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加油。 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 中国的美食遍布到全球。罗密欧欧， 朱丽叶叶，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周年纪念日，把你约出来就是为了要庆祝一下。 哦，罗密欧欧，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那怎么会忘记？ 那是在一年前，在迪士尼乐园举办的同一之歌大型中国演唱会上，我们两个人临时组合。 我叫欧欧，你叫叶叶。 我们的组合名就叫做欧叶。就这样，我就认识了你，罗密欧欧。 现在都实行叫中文名字，请你叫我的中文名字好吗？ 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记住了，我的英文名字叫罗密欧，我的中文名字叫狗剩子。 好性感的中文名字， 没有这点品味怎么会配得上你朱丽叶叶。 Oh no， 也请你叫我的中文名字好吗？ 哦，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记住了，我的英文名字叫朱莉叶叶，而我的中文名字就叫做胡妞妞。 太猛了，胡妞妞！今天我要请我的胡妞妞好好去搓一顿，我们去吃麦当劳。 No。 肯德基。 No。 必胜客。 No。 哎呀，你到底要吃什么？ 我要吃中餐。 哦，中餐好，那边就有个张老三饺子，我们就去吃饺子。 No。 里面饺子烫着了吗？ 我没有烫着，你快看，那边有个李老四包子，我们去吃包子。啊， 我根本看不见，我只知道有张老三饺子，不知道有什么李老四包子。 哦，你太没有文化了，咱们北大的同学都知道啊，只要有个张老三饺子，对面就肯定有个李老四包子。 饺子好吃，他们中国说好吃不过饺子。 哦，包子好吃，包子有肉不在这儿上， 饺子就越喝越有，我有你没有。 OK， 你有我没有 ？OK， 好，我看你长得就像个豹子。 我根本就不理你， 狗不理豹子。 哦，你居然这样说我，我觉得我们是豹子对饺子不两立，我们分手好了。 分就分，分。 哦 ，Look， 那边又开了个新快餐。 哦，武大郎烧饼。这个我喜欢。 我更喜欢，我们就去吃烧饼 ，Let's go。 No， 干什么嘛？啊，若没有够绳子，没有我，你这小体格，你往哪里够？ 那我们就一起去吃烧饼。 好了以后，中国会很牛，我们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好了以后，中国会很牛。加油！ 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 中国的时尚引领新时尚。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勾圈 K 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方片 G。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一位中国的明星，他的名字叫做秋菊，让我们用掌声有请秋菊。 美国的朋友们，你们好。 秋菊老师，你主演的电视连续剧《二丫的幸福生活》在我们的国家热播，创下了收视率的新高。我相信你在您的国家肯定拥有很多的粉丝吧？ 多的数不清。 My God， 那您一出门肯定会被围起来， 耳朵都真疼了。 My God， 肯定他们会对您尖叫吧？ 我说了吗？耳朵都真疼了。 My God。那您在您的国家一定很有名气。 我有什么名气啊？我是来自中国陕西农村的一个姑娘，没有名气，没有。啊， 您太谦虚了。那刚才您说您拥有很多的粉丝。 对呀，我是卖粉丝的嘛。 My God， 您居然是卖粉丝的。 对吗？ 为什么会被围起来？ 我去农贸市场卖粉丝嘛，我一去当然就围起来嘛。 My God， 那为什么还对您尖叫？ 当然要叫了，不叫我听不见呀！老板来一斤，老板来一捆，我的粉丝热销了。 My God， 要这样说您不是职业演员。 我不是，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村投资拍了一部电视剧，让我演，没有想到你们美国好莱坞这么喜欢。 My God， 如今看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是一种时尚，什么时候美国好莱坞也能拍出这样的影片，那真是 My God。 哎呀，你们不要浮躁。不要光是学我们，要走出自己的特色嘛。 这个我清楚，耽误您一点点时间。有几位喜欢您的热心的观众要给您提问题，只有三位，可以吗？ 你说嘛。 首先是一位小观众，非常的喜欢您，想像您一样迅速的成为明星，问您有什么诀窍？ 俗话说，萝卜快乐不细腻，想当明星不要着急。回答完毕。 My God。接下来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走向社会，在工作的岗位上很难对位，问您应该怎么办？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靠自己去竞争。回答完毕。 最后是一位喜欢您的女观众，她的追求者很多很多，不知道怎么选择。如果是您的话，应该怎么选？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该留下的留下，该淘汰的淘汰。回答完毕。 my god， 中国的语言实在是太丰富了，诸多的问题一筐萝卜全解决了。最后是我私人的一个问题，我想问您，其实呢很紧张，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说嘛？ 我想得到您的祝福。 嗯， 我的生日啊。 啊，你生日怎么了吗？ 想听到您的一点祝福，可以吗？ 那这个样子嘛。 嗯。 我用我们家乡的风味唱一首你们国家的生日快乐歌送给你嘛。 哦，我第一次听到，那么我们赶紧有请吧。 但是我觉得啊，我唱歌之前我说一下， 嗯， 我觉得你这个语言不要光是买嘎的买嘎的，太单调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习惯 你应该跟我们中国学嘛。 啊， 你说我的神呀。 OK， 那我要这样说的话，大家会对我更热烈一些吗？ 当然了，你说说看嘛。 我来试一下啊。我的神呀， 听到了吧？ 太棒了。请您为我唱这首 啊 歌曲 啊。还是用我们国家的风味唱一首你们国家的生日快乐歌。 太好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你好好听吧。啊， 哎，好。歌曲真是 My God！ 你又说错了吗？ 哦，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应该是 我的神啊！ 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我们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以后的以后，中国会很牛，我们一起伸出双手，加油加油 加油！中国 加油！ 谢谢大家。 我们再请出贾玲、白凯南给您表演一个他们曾经的获奖作品《爱拼才会赢》。 不是白领追求品味，他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约型社会嘛。当然了，最好还能遇见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嘿，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法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法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啊，有位子啊，有位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哟，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是谁呀？ 卖女孩的小火柴。 人贩子。 这是我的网名，我就是回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你就是？我晕。 哎，想不到他看见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个大灰狼。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不是，让大伙儿说说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有。听见了吗？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呢 更吓人。 妹妹，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起还能辟邪呢。 对呀，鬼都被你吓死了。 不是，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气氛好像有点 的。妹妹，你感觉还好吧？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 没事，你唱一唱歌就不怕了。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他家就在永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不是。妹妹听我说，我长得虽然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的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 啊， 不是，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你这都哪来的破唐诗啊？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哟，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俩一块儿拼拼。 你想拼什么呀？ 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拼购物好啊，合着买东西划算。 那咱们就拼购物。商场到了，咱买点什么？ 哇塞，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就是啊。 哎，这么的吧，咱俩拼着买，一人出一半的钱，然后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 哎， 公平吧？ 公平。 那我买条迷你裙。 哎，人赠一条大围裙。 我买顶时尚帽。 人赠一条花头巾。 我买瓶防晒霜。 人赠一管红唇膏。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个名模啊。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整个一个狼外婆。倒挺原生态的 啊。 哎，还是拼着买东西划算 啊。 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那边不给赠品， 咱跟他砍价啊。 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0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啊？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星期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你说这样公平吗？袜子要10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金或细或疏或爽，不明不忧不金不细不疏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你以为你钻柜台底下我就不说了吗？你出来，什么？4块卖了吗？拿下，走人。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呐！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感觉过来的人都懂。哇， 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那拼哪个愿意啊？那这次你说拼什么？ 咱俩一起拼个嗯。 拼什么？ 拼， 拼什么？ 咱俩拼孩子。 千年等一回，我不会啊。咱们什么时候拼的？咱们？ 你瞎想什么呢？ 啊， 是这么回事儿。 嗯， 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女孩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这么回事啊？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没想到你是…… 不是，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我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你真同意了？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子娘 啊。 我说今后我们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了。哎，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呢。 不，我也没经验啊。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哎，我，是，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啊，这那还哭？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哎啊。妹妹你坐船疼，哥哥在岸上走。 你想唱什么呢？ 我哪会唱啊。那这样我来悠他，你唱好吧。 好，水 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你还是让孩子接着哭吧。 我咋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啊！ 可不是嘛。 早知，不过过了不久，孩子终于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的叫了一声妈妈，哎。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句奶妈。 哎，不是，这谁教育的？什么？ 行了，别抱怨了。早知道这样，人家孩子的妈妈都找来了。 这早干嘛去了？ 面对着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那是人家亲妈，你让吗？ 你这个亲妈不如我这个奶妈，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 你瞎说什么呢？ 我哪会说呀？那你跟他砍。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走了，看着渐渐远去的孩子，我心里难受啊。 我比你还难受呢。你想想，这孩子走了，我和他的幸福生活，这不就算是到头了吗？这不是？ 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你烦不烦啊？ 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不光拼车，以后咱们还可以拼卡、拼证、拼旅游、拼快乐、拼健身，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我提议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好， 因为拼车我们成了同路人，我发现你还挺重感情，模样虽然挺那个， 看穿了也还行， 越看你越像个大明星。 这话我心里特别的高兴，感觉心里面呀直呀直扑腾 扑腾 扑腾，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好人有好运， 好心拼好心，爱饼啊啊加哎呀， 喊了啊 才会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